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好啦，咁啊，翻嚟最後一節啦。咁啊，陣間我會聽電話嘅。咁啊，不過喺聽電話之前咧，我都想即係繼續講啦。咁啊，啱啱咧，我哋收到就最新嘅消息咧，亦都係《癲狗日報》嘅現場記者咧，就即係有啲片就 send 翻過嚟啦，就話亦都有網友提到噶啦。咁啊，喺旺角區咧就有人出刀，咁啊即係斬人。咁啊嗱，其實關於呢啲咁樣出刀嘅人咧，所以大家嗱，第一喺現場嘅義士或者係所有嘅勇武者要小心呢啲咁樣嘅鬼啦，同埋即係嗰啲卧底啦，同埋出刀嘅人。但係第二樣嘢，如果佢出刀咧，基本上人群就可以完全網唔撚理佢，打撚到佢老母甩皮都得噶啦，要自衛啊嘛。呢個自衛還擊，佢持械大佬一定係要自衛嘅，係咪？你自衛到底用乜嘢嘅武力級數去自衛咧？嗱，呢個係冇得控制噶嘛。佢出刀係咪？佢出刀仔喎，隨時係斬傷人嘅喎，係嘛？所以第一件事一定係如果有手足可以就一定係要出手制服，唔好再有婦人之仁。如果搞唔掂嗰啲嗰啲女仔嗰啲，一定係要走嘅。 所以提醒大家就喺現場或者喺周邊咧，千祈唔好落單。 系， 危险嘅， 系啦，亦都要大家要眉清眼企，唔好去一啲即系小人行嘅咩就算你要行嗰啲小人行嘅行咧，你都要周围留意住有冇身边有冇可疑嘅人物去尾随你啊，又或者系一啲咩，一定要保持呢个小心咁样，我希望即系大家能够，因为其实人数一定多过啲刀手嘅，我想讲，咁其实人数多。只要一個人即係一去衝埋一去咧，基本上咧佢都係一包圍佢咧，其實佢冇位走，亦都係死梗嘅。即係我想講，佢一定係制服到佢嘅。所以大家制服嘅時候當然要小心啦，最好有盾嘅手足就做先啦。呢啲嘢即係或者有一定要有保護嘅，或者係拿住一啲長型嘢嘅，係啦，有長型嘢嘅。即係當然係呢啲人要做先啦。咁一見到你亮刀咧，基本上你喺後面屌你乜拗鳩佢都完全冇問題嘅。即係我覺得亦都要用武力制服佢咧，係絕對合情合理合法嘅，因為係保護。如果你有半秒人士咧，後邊你附近嘅人就有更加大嘅危險嘅。所以呢樣嘢一定要各位小心啦，萬事小心啦。即係唔掂嘅就唔好請英雄。即係當然你原來打都唔手無搏雞之力嗰啲，你就唔好出去啦。即係你就唔好搞啦嗰啲，係嘛？嗰啲退後幫助人保護啲年紀細啲，係啦，年紀細啲或者女仔走先嘅。咁啊裝嗰啲即係六尺嗰啲、五尺七八嗰啲嘅勇好撚兇悍嗰啲，就要負起個責任，就俾啲勇氣去要制，即係去制服當場使用武器嘅人士。咁亦都係啦，咁亦都講到啦，咁嚟緊咧就會9月9號咧，美國國會復會嘅時候咧，就會審議呢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嘅。咁到底呢一個林鄭嘅所謂道歉論，唔係林鄭嘅所謂撤回論，到底係咪同呢個香港人權法案有香港人權民主法案有關咧？我話睇未必嘅，即係或者乜嘅。不過即係我哋都聽阿輝講一講呢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嘅內容係咩啊？即係有啲乜嘢法案啦？ 呢個其實就基本上咧自從林鄭話喺4月9號正式話宣布撤回之後咧，咁其實美國各界即係包括係參眾兩院啊，或者係共和黨保守黨保守黨民主黨嘅 民主共和兩黨啦， 係啦嘅代表咧，都係話會繼續喺一復會嘅時候咧，就會推呢一條法案。咁普遍亦都認為咧係極大嘅機會通過啦，即係到而家呢一刻都覺得。 但係蕭生話會通過，好撚驚我。 係有少少隱憂嘅，不過希望佢嘅 燈神蕭好撚驚。 佢嘅力量唔能夠跨過呢個太平洋海峽咁樣啦。 希望佢準一次啦。 係 有一次都準嘅好似。 唔係呢個咧，其實就唔係一啲即係好條文式嘅 details 嚟嘅，我呢份資料，但係主要係解答一啲 FAQ 嘅，啲 FAQ 就話如果你美國或者國際社會介入呢個香港事務，算唔算係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呢？咁其實咧， 香港的自治地位其實要解釋翻就係佢建基於中英聯合聲明呢一條咧係一條國際嘅條約嚟嘅，就再按呢個基本法去落實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啦呢樣嘢。所以其實呢件事本身香港獲得呢個自治嘅權利咧，就係一個國際嘅協定嚟嘅，所以其實外國關注呢一個香港嘅人權呢樣嘢咧，其實本身就唔係一個叫做干預中國內政，因為呢件事本身就係一件國際嘅制協定嚟嘅。咁啊，即係所以換句話講，其實中國外交部嗰啲廢人講嗰啲嘢咧，其實完全唔撚使理嘅。咁啊，另外咧就係佢同呢個香港政策法有咩分別？ 嗯， 呢樣嘢都好重要嘅。嗱，其實香港政策法咧，喺嗰個效果上咧。類似嘅，類似就，但係因為香港政策法咧，就係話，哦，我有啲咩特別關稅區啊，呢啲咁嘅嘢，佢可以取消你啊，等等啦。但係呢個所謂嘅人權及民主法案咧，就多咗比起政策法呢樣嘢咧，係多咗一種監察嘅角色。 嗯， 就係話，喂，佢可能每一年要一啲 啦， 即係 review 係啊，或者 有啲條文內容就係話，你美國眾議院議長好似係，或者係我唔記得邊位美國 代表啦，係啊， 係就要每年就要交一個報告，就係喺即係對於香港嘅人權同民主嘅情形，交一個報告嘅，而就建基於呢一份報告。再審議呢個香港關係法，到底會唔會繼續實施嘅？ 所以呢樣嘢即係基本上，你可以當呢個人權及民主法案係一個政策法嘅加強版，咁 或者係一個叫金鐘罩啦，或者係一定要過到呢一個民主人權法案，你先至或者係你違反咗呢個美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咧？你就會喪失你依個香港獨特關稅區嘅地位。 冇錯啦，咁其他 所以其實捆綁咗。 係啊，冇錯冇錯。咁其他睇到即係咩獨立關稅區有幾重要啊？點樣保障香港自治？呢啲太 detail 唔講啦，因為其實呢啲我哋其實咁多次節目都講過好多次嘅。咁總之總括嚟講，呢一個嘅人權及民主法案咧，係一件我會形容係一個尚方寶劍嚟嘅。 亦都有好似係有制裁香港嘅影響特區自治嘅官員嘅，即係亦都係有呢啲， 係冇錯， 亦都有呢個制裁嘅。咁啊會唔會係？即所以我嗱九月八號咧嚟緊九月八號星期日係嘛？即係星期日就會有一個集會嘅。咁啊呢個集會咧就唔知 九月八號星期日下晝兩點，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地址就喺中環花園道26號， 即係喺花園道啦，即係附近啦，或者即係 行上斜少少啦。嗰陣時去攞 visa 都去拜會過噶啦。 有一個支持呢、這個美國對港實施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嘅一個。集會嘅， 冇錯啦 ，America。 咁啊 ，America， 咁啊，即係真正依靠外國勢力啦。咁到底幫唔幫到手咧？咁啊，有網友就話，當然係有網友就話美國嘅立場好曖昧，屌啊，侵又唔知點撚樣，又話咩習近平要自己解決喎，咩嗰啲咁然之後咧，你中共方面咧亦都話中國人有阿李克強亦都答啊德國總理默克爾就話中國人有智慧解決呢個問題嘅咁樣，用唔啱？而家咪就係用緊中國人嘅智慧去解決啲問題，中國人最叻，佢個智慧最叻係咩？造假啊嘛，冚撚埋曬嘢啊嘛，係咪？即系坏事做尽咯，个智慧用嚟做坏事咁啊！中国人 嗱，新疆嘅入边发生嘅所有事情咧，就已经做咗一个示范单位，话俾你知会系点啦。 系啦，咁呢啲咁呢啲咪就系中国人嘅智慧咯。啱唔啱啊？咁所以有人亦都劝阿默克尔嚟香港，所以我哋而家香港系咪要净系要其实我哋今次呢场运动亦都当然系极需要靠呢个外国势力，可能即系又俾到压力呢个中共去做嘢啦。咁但系讲到底亦都系要靠我哋自己香港人嘅争气嘅。咁我哋要香港人要争争气气，继续去坚持呢一场运动落去啦。咁亦都到底你九月九号到底系咪会？這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會通過，亦都那個內容到底是怎樣，我真的是拭目以待的。咁當然嗱，亦都要譴責一啲即係所謂嘅民主派啦，就去美國就話：哎呀，唔好搞啊，咩乜乜撚嘢成啊！即係有啲咁樣嘅泛民主派嘅人士去做呢啲嘢啦。咁我覺得係戇撚鳩嘅，即係呢啲簡直係賣港嘅行為嚟嘅，係嘛？但係其實我亦都唔需要理嗰啲人㗎啦，已經係我覺得就算佢點講都好啦。今次其實係要全世界去幫香港，即係可以話嚟緊。 有啲乜嘢嘅展望，或者係嚟緊希望會達到一個乜嘢嘅客觀效果咧？即係我會推斷，即係第一，我希望佢成為一個全球年輕人 reconnected 全世界自由世界嘅年輕人一齊起嚟 stand with Hong Kong。即係嘅一個 campaign，stand with freedom，stand with Hong Kong，fight for freedom。我今日喺即係夢遊嘅時候，聽到有啲年輕人嘅英文口號咧，都已經有呢個英文口號噶啦，就係、是、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Hong Kong。即係呢個 message to 全香港，唔係全世界嘅年輕人，或者追求自由嘅人士。都希望佢哋能夠真係同即係手牽手，希望可以牽到過去全世界追求自由嘅人民一齊 stand with Hong Kong 咧。咁呢件事就係相當之震撼。 由香港所引起， 即係由香港嘅所引起嘅爭取自由嘅爭取自由同民主嘅行動，包括一啲而家正受壓迫嘅其他國家都能夠起嚟反抗極權咧，就更加好嘅。就當然 大把啦，你所之前搞咁多一帶一路嗰啲又爛尾又剩嗰堆，其實根本上已經係神憎鬼厭嘅啦，中國人 係啊，所以即係全球嘅人民向中共施壓咧，呢一個係如果能夠做到呢一點咧，我覺得係相當。之有效果嘅，即系你问我就第二样嘢就我最唔想见到嘅就系话呢场运动被粗暴扑熄之后就变成咗一个恐怖主义嘅活动，我当然系绝对系唔希望会发生嘅事啦。 但系万一真系出现咗呢个局面嘅话，其实你都冇得怪，因为只系香港政府咎由自取。 系啊，即系到时即系唔系真系核弹都唔割席嘅，真系即系到时咁啊系啦，咁啊 我讲咗啲咁多先。嗱，头先就关于即系。有四个议员即系去过美国嗰度嘅游说啊，各样嘢啦。即系嗱，我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嘅，就系话虽然佢哋讲埋啲嘢真系好卵废噏，真系垃圾到不得了，但系唔代表我哋无视佢，因为我哋无视佢啫。但系你谂下外国其他嘅人，佢哋唔会无视一个民意代表议员所表达嘅嘢，即系你好似话喂，而家可能美国众议院某个议员，佢唔代表佢嗰个州嘅人。呢個是白痴的嘛？呢個講法其實，所以話我哋唔係要話要割席，唔係話要乜，而係如果當所有代表有民意授權的一啲議員講埋啲廢嘢嘅，我哋提醒佢，監察住佢哋一言一行，千祈唔好俾佢亂撳噏，因為佢哋始終係協拿住一個民意授權代表嘅。呢個喺外國社會嚟講係其實佢會做冇錯。 咁亦都即係我回覆翻阿 Albert Tong 啦，即係佢就話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光復澳門。咁我唔知可能阿 Albert 係澳門人啦。咁啊即係亦都係啦。其實澳門亦都相當之悲慘嘅，即係而家即係嗱，你聽撚曬話啦，係咪？中共話乜你係乜啦，然之後就咁撚樣就選撚咗個行政長官出嚟啦，係咪？但係澳門人民想只不過喺議事亭前地去集一集會，屌你老味係完全不能，係完全唔得嘅，係咪？亦都見到即係整個澳門嘅社會嗰一種被中共徹底地支配嘅時候係會點嘅，大家亦都即係前車可鑑，所以都希望即係澳門人民能夠即係有一日見到即係香港能夠有少少嘅成功，或者係都澳門嘅人民站起來啦，即係如果仲有澳門人民肯站起來嘅話，係咪？咁啊亦都即係喺聽電話之前咧。亦都喺聽電話之前咧，我又覺得而家聽噶啦，係聽得噶啦，可以打噶啦。咁但係喺呢個接緊電話嘅時候咧，咁我又見到一啲即係好撚有趣啦。我哋又有五毛嚟啦。咁啊 ，Ming Wen 就話佢撲街咧，正式走狗廢青，香港之恥咁撚樣啊，又有呢啲咁樣嘅垃圾咁啊。咁啊，即係陣間招呼你好啊，定係咩咧嚇？係通咗，喂，係曾小姐你好啊。 系 你好啊，曾小姐，你好， 大家可以， 你好， 你好啊，有咩想分享啊？ 系咁啊，香港咁快脆咧，已经变成一个军管嘅地方咧，真系我冇谂过呢个社会咧系咁快脆可以变到咁恐怖咯。 系 啲嗰啲黑警咧，我讲话唔使带个委任证出嚟，即系叫做执法啦吓，即系佢哋咧，其实咧，连佢哋个号码咧，其实都系假噶，可以系咁样噶。 嗯是 香港你的社会真的恐怖到一百样可能，所以你叫我怎样不相信那个太子地铁站即是没死过人，你叫我怎样相信呢？ 嗯， 嗰、那個爭屋名嗰、那個誒嗰、姊妹話誒俾黑警強姦嗰單案，你又係啦，你叫我點可以唔相信咧？呢啲講真，我都好唔想呢啲事係真噶。咁但係依家俾我見到咧，就係、是、香港地係去到一個咧。令人哋覺得好心寒嘅一個地方啊！ 係，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就唔覺得，阿曾小姐，我就唔覺得要心寒嘅，我覺得咧更加要即係保留住嗰種憤怒咧，即係帶去抗爭嘅，即係覺得而家係要反抗嘅，而家唔係心寒啊，即係心寒就即係咩都唔做啊嘛，而家係我哋要記住呢種憤怒，然之後就係去反抗咯。如果唔係咧，就會如果唔係個社會係變成點咧，就會變成好似chat room 裏邊有啲廢變咗廢人啊嗰啲咁樣嘅人咁嗰啲咧，即係嗰啲支那人啊嗰啲咁樣咯，即係啊嗰啲低等民族噶啦，即係嚇。咁所以唔好咁嬲住啦。咁你係咯，咁繼續支持運動咧。仲有冇其他嘢想分享啊？ 林鄭佢死萬依家萬次都唔夠咯，佢依家講乜都冇用噶啦，個係啦，你依家即係撤啦，即係叫撤福啦，唔該你。 係，好啊，發泄下都啱噶，都啱噶。有時我做節目都係為咗即係想爆個火出嚟噶，係屌佢大力啲，鬧佢大聲啲啱噶啦。啊，呢林鄭呢啲咁啊，喂，好多謝你電話，曾小姐。 係， 多謝你啊， 好， 多謝你， 拜拜， 多謝你電話，係。咁啊，曾小姐亦都即系我即佢就提到新屋岭嘅事件啦。咁啊，当然新屋岭里边到底有几多嘅酷刑，有几多嘅到底警察嘅违规酷刑啊？呢啲系已经系有晒证据，人证完全系有晒噶啦。受害者企晒出嚟讲， 唔知今日寻日已经有一个受害者系即系接受咗传媒嘅访问，即系搜咗佢身上啲伤势，即系呢度直情哇连咗连针又攞。 我唔明每日记者招待每日嘅所谓黑警记者会，你啲记者系要问佢新屋，要追问佢新屋岭嘅问题噶嘛？我唔明點解唔追問，有幾日冇乜嘢好講嘅，你咪追問個新屋嶺嗰啲嘢咯。 我其實已經冇睇，因為佢乜廢。 我其實都係冇乜睇 嘅，已經唔再睇嘅啦。 你啄住佢啊嘛，係可以繼續聽佢個電話係嘛？係黃生係打緊係嘛？係啦，五毛搞死開啦，係啊！我今日未得閒招呼啲五毛啊，屌真係。 算吧啦，唔好嘥我呢一攤佢食屎啊！ 唔係我見而家等緊電話嘅時候可以招呼下佢哋啊嘛，即係呢個 Lee 咩啊 Lee H 聲啊，自己講自己爽，哈哈哈哈哈！係啊係啊，梗係自己講自己個心諗，你講爽咩？屌你老母！你講有人聽咩？屌你老閪！系嘛？你喺我呢度嘈冤巴闭，屌你个，叫你个老母臭閪食卵屎啦！吓呢轻声住声，系喂，系黄生你好啊，黄生你好啊， 系 你好啊，我系阿东啊，天地有正气打俾你啊，系啊，有咩想分享啊？ 系啊，我想讲两点嘅啫。 系好， 第一就系话嗰个依家五大诉求啊， 系。是五大訴求，是喂是喂喂是勾結緊外國勢力係咪啊？你我依 家 係你講啊，係請講，黃生 係兩係依家得啦， 係得啦，係請講啊。 兩點啫，即係依家話五大訴求 係缺一不可， 但係其實點講咧？根本上睇到，真係嗰班年輕人，我睇到真係流曬眼淚，好傷心。 係， 佢哋話五大訴求，但係其實香港人揾個咁嘅白痴特首， 係 佢老尾，你六月九號見到律師公會又出嚟遊行， 係 跟住一百萬人又出嚟行， 係 跟住二百萬。你老尾，你条咁嘅林郑扑家冚家铲，你见到咁嘅风头火势，一个小学生见到咁嘅情况，君子立于危墙，就即系不立于危墙之下。你见到咁嘅形势，你哋好快脆撤回啦！你老尾閪啊，好打得，好打得，屌你妈戆鸠啊，大佬真系。 系啊，系啊，而家撤回冇卵用啦。都拉咗千幾人，受傷咁多人。 你就算係啊，主持你講得啱，即係就算你依家香港人啊，嗰條白痴婆肯俾你五大訴求，但係你最後香港人都係冇一人一票雙普選，最後大陸嗰條粉皮揾個咩啊？都係揾個白痴嘅上台，冇噶啦。 都唔知識最後都唔知寫幾多年輕人，即係大陸中意揾啲白痴啊嘛，即係點解啊？你醒目嘅，好似田北辰嗰啲有自己思想嘅，佢肯定唔會用你。啊，見林鄭呢條柒婆冚家撲街冚家產，白痴嘅喎，哇幾撚重用佢啊？因為白痴啊嘛，啊叫佢喐嚟喐企嚟企，依家擺到嚟又好佢死啫嘛。 边 有咁卵戆鸠嘅大佬？即系我真系见到啲后生仔就系、是，唉，屌你老母俾我做后生翻三十年，你老母喺我真系去礼宾府充鸠，我成日都充啲警，嗰啲警察其实系雇佣兵嚟啫嘛，傻仔嚟啫嘛，艾俊仔， 系 又系傻嘅，屌你老母俾我充礼宾府啊！你老母閪有钱嘅话，我登广告去英国嗰度，我话寻人，寻边卵个啊？林郑嗰两个仔，你老母閪！是不是你而家就打鳩香港人嗰啲父母嗰啲仔女？你老母喺你兩個仔係著撚咗草，聲都唔敢聲，收撚埋，幾撚驚啊？係咪先？我登廣告日日尋鳩你，問你去撚咗邊？點解你老母出咗事你都唔出聲？係咪先？搞鳩啊！你都好 啊！你呢個 point 幾好啊？係啊！你老母出咗事你都唔撚發聲， 五翼仔， 屌你作為個老公，屌你老母龜叔，係嘛？一波波龜叔， 十一號登廣告，十月一號即係大家留翻啲力，十月一號我就啊眾籌啊尋人喺英國嗰度登報紙頭版尋人， 跟住 九月三號我尋人，十一號國慶啦，我咪同你講話啊，我係林媽媽，阿仔你嗰邊啊，阿媽依家好撚痛苦啊，你嗰邊啊，你老母閪係咪先？ 咪可能軟禁咗喺中南海。 唔係，而家唔知佢軟禁咗嗰啲老公同兩個仔喺邊噶？如果唔係，即係作為一個老人嘅老公嚇、啊，你老婆日日俾人屌老母，係嘛？你完全係冇反應喎！屌你啊，波哥，阿林少波去撚咗邊咧？係嘛？佢兩個仔去撚咗邊咧？屌你啦！乜呢啲係撚男人嚟嘅咩？屌佢老母閪啊！ 有邊個香港啲父母啊，養到個仔咁大個，啲仔都咁大個，走去出去衝，斷手斷腳，有啲人冇埋隻眼，有啲人卜到個頭。你老母閪，你林鄭林媽媽，我唔即係點講啊？我唔關心下你兩個仔，係咪先感同身受？俾你感受下咩叫做阿媽做人阿媽？你咁撚樣做人係咪先？ 係 你搞啲警察冇撚用㗎，嗰啲僱傭兵嚟啫嘛，傻仔嚟啫嘛，偽俊仔嚟啫嘛。 係 佢有思想有 學歷。其實咧，即係咁講啦，阿黃生，即係其實有一個重點嘅。香港人咧，我就覺得咧，其實咧，我哋係南秦，即係嗰啲叫避秦嘅後代，我哋咧就不嬲都係唔係勇武嘅，即係唔好話我哋啲示威者定係乜嗱。香港人咧就從來都唔係好鬼講守、好鬼堅、好鬼勇武嘅人嚟嘅，即係我哋呢班咁樣嘅呢幾百萬人咧，不嬲都係和你飛，不嬲都係唔撚夠，即係唔撚夠勇嘅，係咪？但係你同時間你要明白喎，基本上差佬都係香港人嚟噶嘛，即係如果香港人嘅差佬啊，差佬都香港人嚟噶嘛，其實佢都唔夠勇喎。我想講，你唔好以為啲差佬好撚勇喎，啲差佬可能熬撚抵過你啊！而家日日喺前線啲差佬可能驚緊嗰啲示威者。 你睇佢包你隻粽咁，你都知啦。 係啊，即係你見到佢永遠係避喺啲屌你老咩，避喺嗰啲咁嘅水馬包到自己冚冚冚啊又屌你老咩貼反光貼紙喺個頭罩度，你就知道屌你老咩佢幾撚驚其實係嘛？即係呢啲係 依家嗰啲 係你講。 依家嗰啲如果嗰啲僱傭兵即係差佬，有仔女嘅， 係 翻到學校。屌你咩有地底泥啦，到咁出声话我好自豪，我老豆系做差佬啊！ 系啊，死紧啊！所以 即系佢哋嗰啲，即系你打人仔女，喂，有阵时啲嘢风水轮流转，你搞鸠人哋仔女，人哋老豆老母嗰啲都会同自己仔女讲，喂，佢老豆做差佬嘅，喂，都疏远啦，排斥佢啦，系咪咁讲啊？ 梗系啦，梗系啦，应该嘅。 人性嚟嘅呢个， 唔同你玩啦，即系你俾著我有朋友系差佬都唔同。 依家嗰啲雇佣兵死差佬，攞住枪对住嗰啲后生仔嘅头，嗰啲全部都系冇结婚冇仔女噶啦，有仔女嗰啲，唉，屌你咪咁样对自己仔女都系咪先？ 系 就你几就你嗰几万蚊人工食过世咩？老实讲， 系啊，喂，咁啊，喂，好多谢你电话，黄生，因为我电话比较多，我要接埋其他朋友。 啊，好， 多谢你，多谢你电话，黄生， 多谢你啊。 咁啊，即系黄生都讲得啱嘅，即 系啊， 咁啊。亦都係啦，社區到底點樣同呢啲警察嘅後代或者同警察嘅朋友相處呢，都係一個相當之有趣嘅課題嚟嘅啊！ 咁啊， 唔係你覺得自己咁正義嘅，你咪走去屌你咩？我係啊，我警察啦，去市區受人哋簇擁咯。你覺得自己咁正義啊嘛？但係事實上就唔撚係啊嘛，你自己都心知嘅。 你自己就心虛，金撚本就心虛。如果唔係啊，屌你老母閪，你就唔使派咁撚多警察去保護嗰啲屌你乜警二代翻學嗰啲啦。即係呢個係完全係濫用職權嚟㗎，點解會嗰啲大 Sir 嗰啲細路就有人保護啊？哇！我真係鄧你嗰啲藍衫啊，嗰啲前線警啊，嗰啲仔女啊，屌你老母鄧你慘啊！你啲仔女唔拉係仔女啊？屌你老母日日記者會嗰兩個Sir 同埋嗰個乜撚嘢許 Sir 嗰啲咁樣嘅仔女先係人嚟㗎，你啲藍衫啲仔女唔係人嚟嘅，係咪？打緊係咪？通咗未啊？未嘅 ，OK。咁所以亦都即係呢樣嘢亦都係濫權啦。我仲有一樣嘢係成個禮拜係有啲係啦，就有一段嘢呢有一段嘢呢就係由路透社嗰度流咗出嚟嘅，就係聲稱呢就係林鄭月娥去會見呢、這個嗰啲外國商界人士嘅時候呢，就有一段講話流咗出嚟嘅，咁被路透社所引導嘅。咁嗰段嘢嘅內容大致就係話，如果我係一個特首，我搞咗出咁大嘅大頭佛出嚟，我一定係第一樣嘢諗嘅就係辭職啦。啊，呢個係最第一個重點啦。第二個重點就係話佢哎呀，我其實都好慘㗎。我而家都係俾人好似我都唔敢行出去啊，有好多黑衫嘅人群等住我啊，我而家連出發啊都出唔到啊。李生你好啊，喂李生 你 好啊， 喂你哋好， 係啊你好啊。有咩 好簡短咁講翻少少？ 好啊好啊好啊！ 即係之前都啲時開你哋節目嘅， 多謝你多謝你，非常多謝，非常多謝。 咁啊好多好多發生，即係最近呢排局勢緊張咧，好多都要求阿鬱敏佢出山。咁但係鬱敏咧都好斬釘截鐵講話，下一屆立法會唔出嚟選。 係。 咁啊，呢啲都係香港人嘅即係一個 損失啦， 即係。系啦，冇错，损失啦。咁但系，鬱敏又成日都喺个台度讲，话嗰啲民主派成日就抽嗰啲后生勇武嗰班人水，跟住咧下一届立法会咧，咁啊佢哋一定当选噶啦。咁啊，我听到都真系佢哋真系好戥班后生仔好唔抵，咁俾班民主党咁样嗰班泛民利用。咁变咗嚟讲咧，我就谂咗即系少少建议，希望咧鬱敏咧虽然唔出嚟选，但系咧。都要點講啊？即係都要報名，咁咧就用帶埋你哋，即係主持你哋成班咁樣去每個區咁樣插一個人，跟住咧就點講咧？嗰、那個口號就係咧，將嗰個人工嚇、啊，我唔知幾多部分或者全部或者幾分之幾，就全部出嚟資助嗰啲今次嚇、啊、示威。嗰扎勇武派嚇，咩、律師費又好，醫療費又好，生活費又好，乜都好嚇，咁啊打正旗，我係幫佢哋嘅嚇，等嗰班泛民嚇睇下佢哋敢唔敢咁做嚇、雖然阿鬱敏就都唔出嚟選㗎啦，咁但係嚇、起碼都嚇、即係希望俾嗰啲廣大市民知道，嗰班泛民嚇、其實都係。借呢班後生仔過橋，想入去做翻幾年，賺翻幾千萬、其實就即係咁嘅建議咯嚇。 唔、係我係立法會議員，我肯定將一半糧捐俾星火啊！每個月。大佬，而家拉咁多人，好多人需要幫手噶。大佬，啲律師費都唔拉係嘢少噶。啊，即係如果我係立法會議員，我肯定屌你咩半份糧，我每個月 你下 每個月自動過户俾星火，自動過户嘅。 我當佢籌咗1000萬，但係而家拉咗1000個人，即係平均每人得一皮嘢。喂，你俾得個訴訟費，你都唔夠俾保釋金啦。 我就係聽到嗰班泛民喐，到時佢哋。最後將咗嗰班勇武派啊，跟住佢哋攞咗嗰啲光環啊，全部當選，即係鬱敏唔出嚟選啊嘛。鬱敏出嚟選嘅話，就肯定佢哋擸住你哋嗰啲後輩全部入翻立法局噶啦。同埋以前我見到鬱敏日屌夜屌梁振英，梁振英咧呢條689咧就冇咁狼死。阿鬱敏咧選唔到，俾阿游蕙禎咁樣搞咗入去咧，屌你乜嗰個柒婆咧！就亂鳩咁嚟，唉！真係香港人 算啦，都過去啦，唉！ 屌嘢屌， 同埋唔好撩下鬱鬱鬱揾老人家，即係等佢享下清福，即係弄孫為樂，賭馬為樂啦！即係唔好要佢老，即係如果要佢老人家成日都要，即係要佢動身嘅話，即係我哋年輕啲嘅，或者係更加年輕啲嘅，即係我哋做唔到嘢啫，你明唔明 啊？唔係個社會係不斷咁流動嘅，我哋相信只要有一個好嘅制度，相信香港去翻一個正軌咧。江山代有人才出嘅，其實我一直相信。你見下而家啲後生仔幾叻？ 係啊，所以我就嚟緊到底係咪即係嗰啲選舉，我就覺得唔好太早講住啦。即係如果立法會選舉咧，都係2020年嘅事。即係而家我哋搞好呢樣抗爭先啦。即係最緊要係呢樣啦。喂，好多謝你電話啊死啊， 鄭生 啊，唔係李生係。仲有冇嘢想分享啊，李生？ 好， 多謝你，多謝電話，李生。 冇啦。OK， 多謝你電話， 多謝支持。 咁啊，亦都即係講出一個，即係到底嗱，2020年選舉到底會唔會泛民就咁攞啲議事票咁樣咧？我覺得唔會嘅，即係我覺得冇咁易嘅，即係嚟緊區議會，甚或乎係2020年嘅立法會選舉，我覺得會冇撚咁易咧，即係再係咁樣自動當選。你見到成個係完全嘅覺醒啊！香港人今次經歷咗呢一場嘅抗爭之後，係今次呢場抗爭係全民，即係支持民主嘅香港市民，係好多人係親身參與嘅一場運動嚟嘅，係一定會有啲即係戇鳩鳩嗰啲即係裝腳票啊、貼票，其實一樣有貼票。即係你而家覺得你而家講即係講立法會嗰啲議員，你基本上都係建制派嚟嘅，即係嗰啲所謂民主派，你都點樣當佢係建制派嘅？ 系嘛，不嬲都 即系所谓民主党嗰啲，屌你老咩？你当系咩？你当你十月立法会复会，第一样嘢你就总辞啦，啱唔啱啊？即系如果我哋仲未有任何成果，系嘛？我就算唔当你总辞，你而家系可以做嘢噶嘛？你啲立法会议员可以日日出嚟开记者会，你谴责警方噶嘛？你哋有公权力，有特权，屌你老母入去警总开会噶嘛？你哋有冇做嘢啊？屌你老母！呢班咁嘅所謂泛民主派有票係正式嘅立法會議員呢啲，而家咁撚多議事被打傷，係你哋有喺現場有啲，我知道大家都有啲喺現場努力去劃船，去周旋同啲警察，都捱過催淚彈。我知道 有部分被捕， 有好多即係例如部分被捕啦，例如譚文豪啦，例如即係有幾位啦，即係我唔係話想屌柒你哋嘅，即系我唔割席，我真系唔系想屌柒你哋，而系你哋有一个票数，有权力，有一个立法会嘅议员，你哋系有权做更多嘅嘢噶嘛？你哋系有咁嘅能力去做更多嘅嘢，你党有党产，有钱有成，你系应该做更多嘅嘢啊嘛？系咪？即系你去谴责警方，你唔系净系谴责噶嘛？你哋好多嘢可以做噶嘛？系嘛？我唔见你哋做任何嘅嘢喎，大佬。除咗屌你乜坐埋，每次阿婆讲捻完嘢，你就出嚟就话哎呀咩谴责啊乜捻嘢之外，系咪？即系毛孟静咁样，即系每次咁啊讲完诶系咩乜乜乜 bullshit 之外，冇其他嘢做到喎。系咪有啲实际嘅嘢？我唔该你哋坐埋一齐，你谂清楚你哋立法会议员嘅权力到底系仲有啲乜嘢可以做？是一般市民做不到的，你谴责林郑月娥我都做到了，使谂你哋做咩？使谂你哋泛民主派做咩？使乜谂嘢立法会议员做咩？我日日都屌柒佢哋，日日都谴责佢哋噶啦，啱唔啱啊？你哋系应该有更加多嘅嘢做，系咪？系咪冇唔听电话啦？系咪我哋决定？仲有两个哦，好嚟，你唔打我等紧你啊！其实我等紧你，系。咁啊嗱，亦都有啲即係所謂嘅五毛，亦都入咗 chat room 啦。咁啊，即係我就實幫你賺錢嘅，呢啲五毛入嚟係嘛？我就實幫你揾 工作。 喂喂喂，你好啊，邊位？阿陳生， 各位主持好，係 陳生， 陳啊，係。我想我快啲講啦，冇阻阿偉。 好， 你太子站嗰度咧，個禮拜冇曬音訊全部啊。 係八三一 警察咧就冇出嚟澄清話冇死人啦。係其一，仲有咁佢有名有姓，病得去邊度？香港咁細，係嘛？ 係 有朋友噶嘛？ 係 佢冇事冇干。好啦，仲有佢個家人點解又冇出聲嘅咧？你發覺好奇怪啊！ 係 有一個可能性就係咧，佢可能你發覺嗰次嗰地鐵救人就車到去荔枝角嗰度，咁點解要咁啊？點解唔抬上上高咧？即刻好啦，好可能啊，係已經非法處理咗屍體嘅。 嗯 啊。如果唔係人未死嘅咧， 有可能 U 已經係變成植物人，係唔爆得出嚟。 係、 啊、你唔係一個半個，你三四個人喎、啊，你分析下，點解冇人出聲嘅？有冇有朋友？除非三家人都老人痴呆啦， 嗯， 係咪啊？或者佢已經被人香港警察之類已經係挟持咗，或者帶嚟咗香港軟禁咗噶啦。佢話呢件事焦探咗咧。消散咗之後，咪變失蹤人口咯，冇人理咯。嗱，十幾廿年前移民我走咗個大陸到而家，邊個理咧？邊個揾咧？ 所以我唔 係咪啊？ 係啊，所以我都唔希望呢件事係真咯。 嗱，你唔希望，你唔希望就你唔希望嘅事啦。呢、這個客觀事實嚟㗎。呢、這個我分析得俾你聽咧，做咗幾廿年人咧，呢、這個嘢八九成㗎啦。因為嚟緊到十月一號咧，你哋每一日都要提住啊，提到大陸知道啊，提到佢逼佢出嚟講。你 如果 你唔話你冇 錢 來，你同我揾翻 啲 人出嚟。 係，所以我剛才都講啦，節目都講就係示威者裏面係要逼迫，即係要有一個清楚嘅壓力，俾到警俾到呢、這個黑警，俾到黑警。 我想講下， 要交代八三一嘅事情。 我想講下白貨嗰度啦，白貨。 好，你講啊，你講啊。 白貨咧，中學生白嗱，中學生白貨嗰度咧，有啲黑社會嘅滋擾啦，而家係咪？ 是 我而家話俾你聽，如果你作為嗰間學校，甚至乎唔係嗰啲學校嘅家長咧，你唔好掉以輕心啊！佢騷擾你嘅話咧，好可能你有一日俾受者俾人滋擾，不論你罷課唔罷課，你滋擾嘅時候，你報警999，你咪唔好翻學咯。好啦，你一差人就唔會拉你，拉咧就拉你啲仔女嘅啫。拉咗上差館，你係好危險啊！有可能被恐嚇，男嘅同學、女嘅同學咩做得到啊？有可能。被恐被女警非禮，甚至乎縱容啲男警員非禮佢。 係 咁呢樣都其次喎，仲有總之有其次，你會影響到佢嚇親佢咧，你會影響到佢一段短暫時間睇心理醫生，甚至乎影響佢一生嘅。 影響一世啊！ 你唔好掉以輕心，你作為家長，仲有，其實我建議啲家長點樣做咧？你哋最好同個校長，透過校長，就同説，因為應該有家長會㗎，啱唔啱？連埋個家長，所家長會同個校長傾，同個直接同。楊潤雄對話有咁嘅事，我申請休學一年或者呢段時間，甚至乎休學一年冇所謂嘅，即係點解？其實休學一年對嗰啲細路仔影響唔大嘅，啊，你唔好睇到咁負面。我本人讀書啊，都一兩年都留班啦。你話幾廿年有冇影？好平常啫嘛，留班好啦，以前可以留班噶嘛，好啦。 我都留過。 人得幾廿年影？ 我大學都留班。 有冇影響？餘下幾廿年人生，我答我話俾你聽係冇嘅，係冇嘅。或者你如果讀書咁辛苦，休學下嘢冇所謂，因為而家你。所有學生咧係有人身安全嘅問題嘅，明唔明啊？但係我睇一提嗰間學校同埋嗰，你哋要冇調整最好咁樣做，冇好危險㗎。仲有你罷課越嚟越多㗎，我話你中學生根本就越嚟越多㗎。 嗯，而佢哋亦都好勇啊！啲學生亦都好勇，即係好勇敢。 我仲有講一樣嘢，仲有一樣嘢，仲有你哋啲仔差人嗰啲仔女咧。喺翻學咧，我勸你作為佢同學咧，你真係唔好集住啲殺，唔好同佢接觸，唔好同佢玩咁多嗰啲嘢。 梗係啦，食其杯葛。 我唔係用仇恨言論嚟攻擊佢仔女，因為點解咧？你要保護自己。 嗯、 你嗰啲 Facebook 啊、Twitter 啊嗰啲咁嘅嘢咧 ，Instagram 嗰啲嘢咧，你如果繼續同佢一齊咧，警察係利用嗰啲呢啲咁嘅。呢啲咁嘅社交平台收集嘅大數據，你或者你嘅朋友會有危險嘅。你最好暫時都成日同佢絕交。我唔係探我頭先啦，我就講阿叔玩 Facebook， 阿叔玩 Facebook、Instagram 嗰啲嘢咧，呢就係好可能你出世或者都係做開朗事。我話你聽，我係第一代玩 Facebook 嘅人啊，但我唔中意玩 Facebook， 我覺得佢唔安全啊。我唔好玩 Facebook， 我哋好前衞㗎，你冇睇我哋幾廿歲啊？抄開半年我都車整翻啦，我哋幾廿歲就雖然雖然唔多，但我知道啲嘢係危險嘅。我提緊啲小朋友，啲小朋友唔好同嗰啲警二代接觸咁多。你翻學同佢玩冇所謂，打下波，但唔好同佢玩 Facebook 啊、Instagram 呢段時間啦。你哋係好危險㗎。 係即刻 unfriend 咗佢，係我都覺得 係。佢係追蹤你嘅大數據，佢又俾咗大陸追蹤你大數據㗎。 係 追蹤你可以隨時好問啊。我提一提你啫，提一提你哋就咁樣，你明唔明 白？好啊， 即係要小心啲啊，大家好嘛，好冇 ？OK， 感謝你啊，陳生，多謝你電話， 係 好。咁啊，因為咧我哋時間咧就有限啦，咁啊，即係所以就聽到呢度啦，電話真係冇辦法啦。咁啊，亦都即係有 point 嘅。咁啊，要喺學校裏面咧，即係其實喺而家非常時期咧，如果好多即係參加 咗運動嘅聰聰仔、聰聰女咧，如果你學校有同班有同學，或者周圍即係有同學係黑警嘅二代咧，即刻就 unfriend 噶啦。呢啲即係保障自己安全啊，其實係啦。咁啊，亦都即係到底學校點樣對付佢哋咧，就係你哋自己閣下嘅事啦。咁啊， 簡單嚟講就冇事佢， 我就永遠係我就永遠，當然我永遠係站喺抗爭者一方嘅，即係你無論做乜嘢，我都係支持你哋。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啊，係咪要唉唔好鬼回應嗰啲啦？屌你做咩嘥我時間回應？不過我就最好咧啲五毛咧就嚟多啲 chat room， 或者係睇多啲我 live 直播啊，咁啊即係幫我做大個數就更加好啦。最好入嚟咧，即係我又即係揀人嚟招呼你係嘛？因為你哋啲五毛入嚟咧，你係挑動唔到我嘅，你只會你自己會賴嘢俾我屌柒你老母臭閪嘅啫嚇，你擘大個口俾我屌你老母十條撚就會係咁屌係咁屌鳩你。所以好啦，因為成日都過時咧，真係唔係幾掂啊。咁啊，因為阿輝輝咧陣間亦都要繼續開工啊，佢都真係幾 緊要 嚇，咁啊真係好鬼勤力噶。咁可能我都有啲關心呢、這個旺角嗰邊嗰啲宵夜有啲咩食咧，咁所以都可能要去一去旺角嗰邊，即係坐車翻屋企啊咁啊。 咁啊，最緊要都係再一次呼籲啦。咁啊，嚟緊嘅星期日9月8日下晝2点，咁啊，大家去。面向呢個自由嘅國度，咁啊作出我哋 世界警察 係啦， 即係呢啲香港警察立撚殺屌你乜黑警，但係我哋希望仲可以有世界警察去幫我哋， 即係唔好話諗係，係唔係真心幫你嘅乜嘢，唔緊要 嘅，緊要㗎啦， 唔緊要嘅，攬炒都冇所謂，我哋要攞到自己嘅嘢就係有陣時就要咁嘅， 咩手段都唔緊要㗎啦，即係最緊要係勝利啦，咁啊，希望各位香港人加油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香港人加油！好，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希望即系下个礼拜我哋就九月九号过咗啦嘛。 等好消息。 好，大家加油，拜拜。